双菊精，欢迎收看 3Q 新台湾。因为今天 3Q 的事情呢，所以由菊精我来帮忙代班哦。好，我们来关心呢，蒋万这一席的立委补选剩下倒数30天了，也非常非常快。那么才一确定被征召呢，国民党的王鸿薇炮火就非常猛烈，说吴怡农是黑道背景，说他是正二代甘武亚。好，你看看这个吴怡农的背景，美国出生，他却放弃了美国籍，回到台湾服兵役。对比一票蓝营的正二代，美国籍好多都没有当过兵，这个怎么比呢？也比蓝营的官二代来得强。吴怡农现在说呢，坚持要干净选举，不抹黑，所以王鸿薇还要继续再这样骂吗？真的该生气的是议员秦慧珠吧。好，这位苦主呢今天也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哦，因为大家都想问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现在心情好吗？朱一伦心里呢摆明就要王鸿薇出来选而已，结果国民党征召问过一轮，搞得好像人人有机会，其实呢只是增效诶吗？诶，那这样子一来，侯友宜是不是要小心了呢？也去问你要不要选总统，选到最后民调高，初选过关，然后你就像洪秀柱一样，你就被换掉了吗？最后还是朱一伦自己出来选总统吗？好，尤其可以看到呢，现在江泽民过世嘛，朱一伦跟侯友宜呢都被列入悼念江泽民的名单，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诸侯谁是老共心目当中的最佳人选，可能老共也还在看。所以朱一伦这边他也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嘛，怎么样拉底下的诸侯来 PK 侯友宜呢？台北桃园包夹新北市，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招数呢？好，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那蒋万的小内阁接下来会是谁来接棒呢？蒋万迟迟不肯透露，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哦？还有呢，从冲绳回来的柯文哲，怎么连选个党代表，党内都还在持续互打呢？所以柯文哲的2024真的还有戏吗？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王瑞德，瑞德哥。 举荐好，大家好。 好，这几天心情应该是蛮不好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当选人卓冠廷， 举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好，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当选人林秉佑，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这个王鸿薇才一被征召，这个炮火就非常猛烈，来猛攻吴怡农哦。现在吴怡农说呢，要打一场干净的选战，但是王鸿薇呢，一下子炮打他是正二代，一下子抹黑他是黑道。我们来看一下吴怡农自己怎么说。 赵介佑是我开除的，他的父亲也是在我任内离开市党部的。 对手频频紧咬与黑道挂钩，让吴怡农特地澄清赵家父子党是他处置的。不过赵应光立刻发声明反驳，指出自己没被吴怡农请离开市党部。吴怡农说的像我们父子共同犯罪非常不好。赵应光表示，被自己党内同志牵扯成黑道治党，很悲哀，对党也愧疚万分。 因为我儿子犯法，浪费社会资源，然后我愧对民进党，然后我经过深思熟虑自行请辞，也得到法律制裁了。你在上面伤口上撒盐也是无辜啊，因为事情过了那么久还在讨论。 前任赵应光还很怒，而吴怡农不止杠上昔日伙伴，三号晚间再度po文，这回把矛头对准黄成国。吴怡农说，目前社会所指控民进党内黑道问题是政治性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点名外界对黄成国的指控演变成对民进党的不信任。吴怡农喊话党中央必须清楚表达党的立场，肃清党内黑道意味浓厚，自家人也有话要说。 整个事情还是应该建立制度，从政之后不得有以黑道挂钩，或者是以黑道有黑道背景的人就不可以从政，那这个应该要讲清楚了。 他在切割黑道还是在切割民进党？那么吴怡农先生，你敢不敢建议民进党来开除黄成国呢？ 蓝营对手持续紧抓破口炮轰，而吴怡农则再澄清赵家事件，当时虽然跟赵应光职务互不隶属，但在党内讨论是他表示因为赵介佑，所以家属应该离开市党部，之后赵应光提出辞呈，立委补选之战才刚开始，但吴怡农的挑战随之而来。三人也正到台中 Essential 看不到。 好，拼命把吴怡农抹黑，吴怡农已经澄清了，但是王鸿薇这边还是要抹。我们就来看一下吴怡农现在有什么回应呢？他就说啊，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的眼睛睁眼说瞎话，栽赃抹黑是不会赢得选举的。那其实呢，这几天哦，包括很多支持者啊，都对吴怡农说啊，你不要这么样佛系啊，你真的应该要反击。但吴怡农说什么呢？他说他不做这些很 low 的东西啊，他只有六个字：不要生气，要投票，希望把愤怒转为选票。但是很多支持者啊，还是帮吴怡农很生气啊，什么正二代啊，什么抹黑他是黑道啊？请问一下瑞德哥，这个对吴怡农来讲公平吗？ 事实上呢，我觉得，那么王宏威自己应该去解释，为何他自己会成为史上最快速度落跑的这个议员候选人，然后呢，议员当选人，然后变成了立委候选人啊。紧接而来，那么他也必须去解释，为什么，那他会在上午还说他没有办法那个等于说想象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厚脸皮，而下午他就成为全台湾最厚脸皮的这个立委候选人了、啊、他必须去解释这些啊。你说人家厚脸皮你没办法想象，为什么你脸皮薄的人一个下午你就变成了所谓的厚脸皮的这个候选人嘛？难道我们要那个支持一个厚脸皮成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吗？第三个部分是，如果你说这个吴育农是正二代，我听不太懂欸。他的大伯是这个吴乃仁，他的爸爸是中央研究院的相关的研究员 吴乃德。 请问一下，他是哪里的正二代？他爸爸有从政吗？那么如果我的伯伯叔叔谁那么有从政，然后我就算正二代吗？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看脱太远了。 然后正二代是错误吗？正二代是不可以从政吗？那么请王宏威女士解释一下，你们现在刚当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是不是正二代？哦，不，他是正三代、正四代，如果他的 DNA 也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爷爷姓蒋啊，叫蒋经国，蒋经国的爸爸叫做蒋介石啊，他的爸爸蒋孝严自己本身当过侨委会主委，当过外交部部长，也当过总统府的秘书长。那请问一下，蒋万安正二代、正三代、正四代都符合啊？如果按照你王宏威的标准，那么是不是要叫这个蒋万安辞职啊，不可以就任台北市长呢？莫名其妙。再请问一下，连胜文是不是正二代？连胜文的爸爸叫连战，连战他的爷爷啊，连振东，他难道不是正二代正三代吗？但是正二代正三代，我的爸爸是谁跟我的爷爷是谁，那不是我可以选择的，而是我是谁，然后呢，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我有没有这个内涵，我有没有这个办法让选民支持我好好做事嘛？那么台北市的选民既然用选票支持了蒋万安，那他就必须，他就可以做四年，除非他被罢免啊。那我觉得民主就是这样子，那么票多的赢，那就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输了下次再来个特等啊，安尼得好啊嘛。但是你说人家正二代，正二代又怎么样？我刚刚随便举就国民党两个这个台面上的一个这个政治领袖了嘛。如果要举的话，太多太多了嘛。那这些难道这个正二代就是原罪吗？至于黑道更是笑话，为什么呢？请问吴育农的爸爸是黑道吗？ 不是啊。 请问吴育农本身是黑道吗？ 不是啊。 你说他是黑道的傀儡哦，你是影射黄成国。黄成国跟吴育农什么关系？在选举的时候，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那位强调爱与包容的阿中部长就陈时中啊，然后呢，他国民党这边所放出来的这个谣言说怎么样？陈时中如果当选，黄成国就是黑道，就是黑道，就是地下市长嘛。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攻击嘛？请问黄成国哪里是黑道？他早年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事，跟他这几十年来做过的什么事有相关吗？他有作奸犯科抓去关，我没有意见哦。作奸犯科抓去关，如果做出黑道的道上的什么东西啦，收保护费啦，涉及枪赌毒这些都抓去关，我没有意见呐。可问题是，如果你是说啊，他年轻的时候所犯过的错，像我一直举苗栗县长当选人钟东锦为例呀、啊，钟东锦当选了以后做了一件事，我觉得是很可取的。为什么？他鞠了个躬跟大家道歉，跟支持道歉，为了年轻时候的荒唐。但你只要不要再做。你只要不要再做黑道做的事，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做过，你现在还做，那你就非常的罪该万死。如果你不要做的话，让人家相信，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你必须去面对你走过的路嘛。我请问一下，王宏威你还要选吗？你中国国民党在台北市中山区最大的庄脚的爸爸，就是台北重量级的这个黑道的安妮基大哥啦。可问题是那是爸爸。 对。 那如果按照你王宏威被安妮砍脱，徐小新被安尼砍拖，偏哪、他岂不是这个最大的庄脚、中山区最大的庄脚、岂不是也变成了黑道，被你打成黑道的傀儡？那你是什么傀儡？你是政治权力欲望的傀儡。我讲坦白就这样，你忘了你选民25000多人松山信义选民的请托嘛？你为了自己的政治欲望嘛？你不要跟我唱高调讲说你是为了国民党，你是为了国家，你是为了，所以呢，你愿意让别人家骂，切肤所指。但是我好官我自为之，立委自选之。那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如果你要什么都牵扯到黑道的话，黑道治国，黑道治世，黑道治中央，请问一下，你中国国民党的重量级的民意代表， 他的爸爸是不是天道盟的盟主嘛？我问你嘛，你要讲黑道是不是天道盟的盟主够大的吧？天道盟的盟主欸，啊，为什么你们一再提名啊？问题是那是他爸爸，他是他，他是他爸爸嘛？ 对， 任何人都有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自己的爸爸、父母或是这个等于说亲友嘛，但我可以选择做自己。如果你自己曾经做过错，那如果这样的话，玄天上帝，我们不应该拜他。他以前是屠夫啊。屠夫他大彻大悟剖开肚子才有龟蛇二将的故事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是这个样子嘛。他现在做了坏事，他现在做了黑道做的事，我跟你讲，这种人我们都不用同情他，抓去关就对了，你知道吗？可以有吗？然后呢，他跟黄成国跟吴怡农什么关系啊？你们这样无限制的打，然后就把民进党打成是黑道，打成是黑金治国，岂有此理。如果你要这样无限上纲的话，那你忘了柯文哲曾经讲北台湾的议长啦，哪一个不是黑道？还真的没有人去告他哎、欸你知道吗？虽然隔天他说那是地图炮，他去跟台北市的议长道歉，他可没有向其他议会的议长道歉呐、那请问一下，中国国民党占绝大多数的各县市的这些议会的议长跟副议长，请问一下，有几个有前科的？有几个曾经被抓去这个管训的？严宽恒的爸爸严清标认识吧？他被管训哎、欸，你知道吗？他被管训也被关过，难道他就一辈子黑道？所以严宽恒按照这样讲，他也是黑道，不是嘛？他爸爸是他爸爸，他是他嘛？只要严宽恒不是黑道就好。只要严清标去当他的这个董事长，大甲正南宫的董事长，虽然有很多争议啦，但他现在不要再做黑道的事嘛？我也不会讲说他现在是黑道啊。所以呢，事实上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可以这样抹黑人，因为在选举过程当中，抹黑人习惯了， 对， 以为这样可以赢，所以呢，那么就用这套方式呢，重新复制贴上，再要抹黑吴怡农，可恶至极啊！ 好，所以你看呢，吴怡农的爸爸，中研院的学者呢，没有想到也被王宏威这边抹黑是黑道。好，那你要说黄成国，大家也说国民党这个回力镖也打得太快了吧？我们要请教义川哥，包括刚刚瑞德哥说的叶麟传的爸爸，其他背景也是有争议嘛？那你说呢？国民党里面？刚刚一堆其他县市的议长啊，这个不是也是有一些些争议吗？那这样子的话，回力镖会不会太快打到自己身上吗？阿公把人都没想到家己哦。 是啊，搞到最后哥讲了对，你们今麦要选的这个人才是重点啊、哦！啊，不然来看这几个，这几个是这道选的啦。讲给大家听，第一，这个庄东锦，这道是苗栗县的县长嘛？陈建贤今麦是新竹县的副县长。一个在上组织犯罪，阿哥来这个许修瑞新竹市的议长，组织犯罪，桃园市的议长邱义胜赌博电玩，萧景田啊，这也不算，萧景田刚才有那是杀警案，阿家咧，这全部拢国民党诶，阿那边讲是啥物人，乌道较侪啦。公正无意义，为什么以王宏威哈？ 义川兄，我补充一下， 是， 请问一下那位说。过高平息杀人无罪，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是哪一个党的？ 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啊、 对，所以我各位讲哦，要讲这实在无意思，你去大家网友去查啦，王宏威对选举啦，对第一道选举用行动算啦，伊有讲出一件对台北市好的政策无？伊选举就是我哦。伊交徐巧芯咧拼东来初选，伊交徐巧芯咧选，安那占徐巧芯咧，拢是用我哦。伊个选举个过程就是抹哦，啊，佮抹哦，抹起你了，即摆吴怡农佮对起你，吴怡农卖插伊啊啦，伊讲个拢卖插伊，为虾米？伊就是要用这招，这三十几天就是要来甲你抹。重点是吴怡农，吴怡农跟蒋万安比啦，好，两个拢出去读册吼，啊，一个做起虾米做律师，一个是高盛，人转来了，人吴怡农转来是家己走去做兵啦。国民党在几代几代有当来做兵 嘛？啊，蒋万安说他是因为脊椎不好，所以才没有办法当兵嘛。 冇紧啦，黑龙冇紧啦。啊，不过你袂当讲吴怡，咱来开吴怡农交迄个蒋万安两个比，国民党话者正几代，蒋万安唔是吗？连胜文唔是吗？国民党的部分区李德伟唔是吗？吴怡丁，林把吴光训啊，所以你是第几代？林义华，林义华，你跟林把个叫台北市教育局长。你是正几代，大家要讲这讲袂煞，可是吴怡农伊爸爸就是中研院的研究员 呐、啊， 交伊啥物关呢？即马摕这煞咧乱讲，即、這个吴怡农你若去继续交即个王宏威在纠缠，剩三十几天，你莫去交伊去讲这個因为哦，伊即个是要甲你抹落去，抹落去，国民党用这招想要甲即个吴怡农出， 你讲黄成国，黄成国跟吴依农什么关系？第一天王宏威讲什么吴依农是黑道的什么小弟亏嘞？我想讲奇怪，是什么行嘞？当指挥吴依农叫吴依农去做黑道，原来伊咧讲的就是黄成国。黄成国是民进党即卖中常委，无唔对。可是大家想讲哦，中常委足大，中常委嘛无足大啦。中常委、中执委都是大礼拜三开一道会嘛，还有什么活动？嘛无法度影响到什么党的什么政策，吼、哦！黄成国伊要做什么代志？迄过去的代志，伊即马做什么代志？大家拢来甲评论，拢无紧。可是黄成国无法度去指挥什么吴依农啊，哦，所以大家讲吴依农，你著选好啊，选你家己的，甲你的国防安全、什么全民国防这代志，甲选民讲好清楚，不要再掉进王宏威设下的陷阱。 好，因为一个解释哦，真的是哦，三十天就要选了，你要解释也真的是解释不完呐、啊，因为人家就是使出抹黑的这个乌贼战嘛。但我们要请教一下冠廷哦，因为现在呢，伟汉哥呢，黄伟汉呢就在直播上面分析说，王宏威现在出战后的状态呢是两好三坏，包括了势头好、战力好、落跑坏、食言坏。中山区不熟的坏，好会打棒球就知道两好三坏后面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三振或者是保送，那你觉得他现在是三振还是保送呢？ 有在看棒球朋友就知道，两好三坏的状况底下，当然有可能被保送，但是很高的几率可能会被三振出局。 嗯， 为什么伟汉哥会这样讲？其实伟汉哥讲的这个两好三坏是点出了本来王宏威他的劣势。 对， 所谓的好就是说他的势头好，战力好，欸，其实是空的。势头好就是因为蒋万安是选上的嘛。你通常一个立委选上了市长之后，本来那一席的立委，欸，以市长他的当选人的身份来辅选，王宏威当然胜率高嘛。那另外一个战力好，王宏威就像阿川哥刚才讲的，其实过去以来王宏威一直走的是极蓝的路线，而且把极蓝这一块顾得很好，在整个补选的投票率不高的状况底下，他掌握极蓝状况底下，当然有人会说战力好是他的优势。可是除了这两个优势以外，王宏威必须面对的这三个劣势，我觉得伟汉哥这次讲的是很客观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绕跑坏。你怎么样都无法说明你本来选的是松山信义区的议员。可是你现在跨去中山跟北松山。观众朋友，这跟过去我们本来议员选区比较小，比方有人讲黄国书， 对， 本来是台中的中西区，后来扩大服务选立委的中西东南区是不一样的。因为王宏威他的本来选区的20万人信义区，20万人松山区，现在他选这个立委，投他这40万人里面的2万5千票，只剩下10万人能够继续支持他，因为连松山的20万人都被拆成一半了。那中山区这20万人其实他过去是没有经营的，所以对他来讲这当然是一个劣势。第二个是食言坏，如果国民党本一开始就要提名王宏威，王宏威你就不要随便一开始在那边吹牛嘛，哦，讲早上讲不要，晚上变成要，那这个食言所有的民众就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嘛。第三个是中山区不熟的坏，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王宏威这次补选，我们知道立委选区30万人为一个选区，他只有10万人的区域北松山是熟悉的，可是这20万人是不熟的，所以这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劣势。我要提醒吴怡农，我们民进党的候选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一场选举其实怡农是很有机会赢的。从过去这一个中山跟北松山的选区，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选的时候，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当时他拿这一选区拿了快 60% 的选票，之后逐年的下降，到了2020年的时候，蒋万安只剩几%，跌了快 10%。从 60% 的选票，爸爸选 60%、到2020年他只剩下 51%。所以这一个选区虽然过去长久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吴怡农是非常有机会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王宏威他们在设定战场嘛，吴怡农你要照你的步伐好好往前走，不要落入被动。你看哦，第一个他们要打吴怡农是正二代。刚刚不管是瑞德哥啊，川都讲很清楚了，这哪门子的二代？你真的要讲二代，国民党零零总总列出来，更多二代。吴怡农靠自己的努力，在放弃国外的高薪，回到台湾要来服务，而且他也做出了他选举的承诺，跟他未来要做的事情，包括说他这次具体提出很多政见，未来在国防上面，未来在很多的建设上面，他都具体提出来了。所以这一点不要被拖着走。第二点，我特别要提醒整个吴怡农现在选举团队，黑道跟黑金这件事情，说真的，这是完全是人格的抹黑。吴怡农他当台北市党部的主委，他 们想把他打成是某某你的小弟，你这是完全反民主的。吴怡农他是民进党内我们认为优秀的年轻人，而且他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无论是选立委还是在关键时刻承担台北市党部主委的一职，这是我们这个党愿意给年轻人机会，而他也愿意往前挺身而出，可是被打成说是某人的小弟，变成说哎、欸，你好像是什么黑道啊黑金的背景，这个时候你不只是不要理王宏威，你更应该直接的去跟国民党讲，你把话讲清楚，而且你们国民党不是比我们更严重吗？我就问黄伟一件事情就好了，台北市的副议长叶麟传，如果你用一样的标准讲吴怡农，那叶麟传是不是黑道？ 叶麟传还要帮王宏威来辅选哦， 对， 一样在中山区哦，那到时候大家会问到这个问题啊。 欸，2020年的黄国昌直接揭露叶麟传，这才两年前的事情，说他护航台北市非法的电网游乐场，你这个不管是你家族跟黑道背景更近，还是说你后来真的去用你的职权去护航电网业者，这些事情难道王宏威都不用解释？就王宏威很恶质的事情是，他讲说哦，叶麟川是民众一票票选出来的，跟民进党啊黄成国中常委不一样啊，中常委就不是一票票选出来的吗？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不要陷入国民党的抹黑战。吴怡农你要打正面选举我支持，可是面对抹黑你绝对不能逃避，不能退缩，不然剩下30天整个战局被王宏威带着走，对吴怡农是不利的。 好，所以王宏威呢口口声声说为了选民，没有想到呢居然还卡住了议员这一席哦，他现在不能出缺了，那还是为了选民吗？选民该怎么办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其实朱立伦的心目当中就属于的是王宏威一个人，但如果你一刚开始心目中就只有王宏威一个人，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去问其他人呢？今天苦主来到现场，因为我们看到秦惠珠议员呢礼拜五看你的 po 文，其实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哇，原来国民党里面的征询朱立伦的习惯是这样遍地开花，每个人都问一次，但其实心目当中已经有人选了吗？那一天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一开始啊，国民党主义的就是王宏威，因为在松北区啊，他的票比徐巧芯还来得高，而且他在松北区呢也经营很多年，他的服务处就放在这边，所以一开始国民党就是锁定王宏威。那他一开始据我的了解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所以党中央就问了所有的议员，包括中山区的议员，说如果我们要提名王宏威，你们支不支持？最后问到我这边，我当然也说支持啊。29号的时候秘书长打电话来问说，中山区的议员都说如果提名王宏威，他们可以支持，你的意见如何？我当然也说我支持啊，我们当然支持最强的人出来参选，但没想到隔了一天，这个24小时之后，黄丽锦主委就苦苦哀求要让我出战。 苦苦哀求那时候是怎么样苦苦哀求嘞？ 因为29号，我接到黄建廷秘书长问说，如果国民党提名王宏威，你支不支持？之后我马上就在手机里看到王宏威发了四点声明，说他有四个这个重要的声明，所以他绝对不会出来， 绝对不会 就算是党呢，第二天一大早我看他接受媒体采访说，就算党强行征召他也会拒绝。那国民党很怕变成那个徐志荣事件，弄得自己满头豆花嘛，因为他已经把话讲得那么硬。所以就跑来找我齁。那找我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问说秦惠珠你出来参选好不好，而是说他们没有第二个替代人选了，苦苦哀求叫我出来。 Only you 就对了，就是你要出来就对了。 对，我当时也说，我说那还媒体上不是报道了那么多人，什么杨炯明一堆人，他们说这些人通通有问题啊。第一个，李桂敏他的户籍根本不在我们这个选区，徐巧芯的户籍也不在我们这个选区，只有一个人的户籍就是郑丽文，他的户籍在这个选区，但是郑丽文说我已经是立法委员了，我干嘛还去选立委，选上了继续当立委，选不上的话，那怎么办？ 所以王浩也没有了，对不对？ 王浩根本28号晚上就出国了 ， 他也没有要去参选，所以最后他们真的是找不到人。那看到我的这个选区是户籍在松北区嘛，那也觉得我经营很久，就说我一定要来帮党这个忙，就代表党去出征。 所以我觉得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遍寻大家找不到人了，齁、哦、觉得秦慧珠还算是一个可以站能站的人。 啊，你本来当下是只接到黄丽锦如的电话吗？你没有接到朱立伦电话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黄丽锦如打电话给我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现在要考虑一个晚上，齁、哦、明天再告诉你。那之后呢我就跟一些长官们去征询了，齁、嗯、大家当然是鼓励我了，齁、哦、那朱立伦是没有做任何承诺说 OK 或者不 OK， 而是我其实跟长官们在讨论，包括黄建廷哈、嗯，包括这个黄丽锦如，甚至包括费鸿泰、哦，我都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再去找其他人。 哦、他们就说一定非你不 可，因为郑丽文也是在我们这个选区嘛哈，那他们、嗯、这个都说已经试过了哈，是没有其他可能了。哦、黄丽主委甚至说。要宣布由我来代表党出来参选，是我把他阻止的、哦、我说千万不要这样。 对，那个时候本来已经要宣布说就是你出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哦、就在那个礼拜四的时候就是要宣布，我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这个过程很复杂了哈、嗯、那我也在我的脸书里面说明了。 那、啊、最后如果真的变成王宏威出来，按、啊、你看到你们阿 K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我比较觉得有一点觉得心里有点这个不太舒服，就是说如果你们后来劝进了王宏威要让他出来参选，至少先告诉我一声，而不是让我看到电视新闻。 这叫尊重。 对，应该先跟我说一声齁，谢谢你为党愿意出来齁，打这仗，而且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王宏威后来我们又劝进他，他又同意了，那我们就谢谢你，而是没有任何人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在助理齁，我的助理传一个新闻给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忙着准备第二天要去登记的所有的证件啊资料，没有时间看新闻。我看到这个媒体，然后我看到媒体之后，我打电话给黄建廷秘书长，但是他没有接我的电话、嗯、我再打电话给这个黄丽锦如主委，他也没有接我的电话、嗯、可能他们在忙别的事情或是怎么样。那隔了很久以后他们才回电给我齁，那跟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然后说新闻不是他们发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新闻会出来。那黄丽锦如也一直跟我说抱歉。 哇，那你们党部的横向沟通其实也是蛮有问题的嘛。 对我来说其实这个过程都已经不重要了，这只是国民党提名的一个花絮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头到尾没有要去争，我也从头到尾都是跟他们说再去劝进王宏威，再去劝进王宏威，再去劝进王宏威。那后来呢，王宏威还是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结果是国民党中央原先设定的，他们希望王宏威出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翻篇了，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现在就是集中全力帮王宏威打赢这场的选战。 那你内心那个时候不舒服，应该是不舒服难过到了极点吧。 我当天晚上非常的难过、嗯、可是第二天也就算了。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子，很多事情不用再去计较。那你 那时候难过到那种哇晚上都睡不着觉，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像被戏弄了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接到黄丽锦如主委说叫我代党出征，那个晚上那一天夜我都没怎么睡觉，因为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怎么办，然后不断的沟通，不断去协调，也不断的去做准备，甚至我把所有的这个投票记录齁得票率都调出来。我觉得国民党不管谁出征打这场仗，国民党是会胜的，因为蒋万安在这个松北区跟这个中山区他是大赢的、嗯、然后呢国民党的议员在这个中山区是输的、嗯、但是国民党的议员在松北区是大赢的。所以如果国民党的议员是大赢的、嗯、然后蒋万安是大赢的、 嗯、 对新的民意，国民党不管派谁去都会打赢的。 国民党之后决定要王宏威啊，之前这个黄丽锦如也没有再打电话跟你回系列、哦、或朱立伦也没有打电话跟你说啊派谁啊我们就找王宏威，都没有人做这样的后续处理吗？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在计较这些，只是我现在回 溯这个，太佛系了吧。 要回溯这个过程哈，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能够更细致一点哈，可能我心里会好过一点、嗯、但我心里好过或心里不好过这些都翻篇了，都不重要了。只是我觉得这个当中可能王宏威他自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今天所谓的两好三坏啊，就多了一个食言、嗯、食言的问题。如果他当时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齁、哦、那今天可能是两好两坏、嗯、不是两好三坏齁、哦、所以他可能因为前面把话说的太硬了，所以他今天要再转过来可能也要再花一点力气。但我觉得 以国民党的蓝军来讲，其实他们是不计较的。国民党蓝军是非常欢欣鼓舞的，高兴有王鸿薇出来打这场选战。他们也认为王鸿薇是国民党的战将，在这一次这个九合一选举有战功哈、哦，所以大家呢也都一面倒的支持王鸿薇。所以目前来讲，势头好是对的，国民党士气高昂，大家一致支持王鸿薇，而且认为会打赢这场选战。 但党内没有决定。觉得说选民可能会不舒服吗？你就这样绕跑了，那你把选民也增效诶吗？ 选民当然会有不舒服齁、哦。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昨天跟今天到12个市场去卸票、嗯、昨天跑了6个市场，今天跑了6个市场，也有一些选民抓着我说齁、哦、我们以后不再投你们国民党了齁、哦。你们国民党齁、哦、提名一个人出来马上要去选立委离开我们信义区、嗯、我今天早上去信义区6个市场跑齁、哦。那因为我们松山跟这个信义有74个里，那王鸿薇如果他去选立委，他的这个选区只有20个里， 对， 换句话说54个里是他在之前选举说承诺要服务的，之后呢没有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选举不能够一面倒的觉得说、嗯、我们就是在一个势头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肯定会赢，我们要看看自己哪些是需要在这个30几天克服的，包括我今天在菜市场有人说我们全家都投国民党，可是我们现在都说以后再也不投国民党了，投了你们就马上落跑，所以这个也是王鸿薇当时他很害怕他不愿意去参选的一个理由，那现在既然要去参选了，这个部分就是全党大家要帮他去说，帮他去跟选民解释，帮他去取得选民的谅解，这个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好，不过惠珠议员你还好啊，你没有去选，不然你差点就变林根人了。问郭议员，结果呢？最后不是你，是你之后还不帮你。但是啊，你自己觉得 OK， 我就翻篇了。瑞德哥，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对请惠珠议员很不公平呢？ 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 我跟秦议员认识几十年了啊、哦，但是呢，那么我蛮尊敬他的，为什么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忍到了最后一刻。我看完他所写的每一个细节，我真的觉得中国国民党从党主席朱立伦以降啊，对不起秦惠珠。 没有，不能这样讲。 对不起他，这是我的评论啊、嗯哦。那你自己怎么感受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完以后用一个局外人来看，就是对不起他。嗯，为什么？你把人家秦议员当作什么？嗯，然后你把你自己的党内的同志当作什么？你们主义的这个人选呢，他没有意愿，完全没有意愿。然后呢，你们去找了这个秦议员呢，他也愿意扛起来。嗯、然后24小时睡了2.5小时嘛，对不对？然后把准备所有东西，而且本来你的奈要简讯要传出去了，还好没有传出去，不然传出去隔天竟然否认，那会怎么样、嗯？我跟你讲，其实最过分的，我觉得是昨天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的那一席话，从头到尾都是锁定王鸿薇。嗯。那你把我不相信，包括他们的党部的这个台北市党部主委跟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来跟秦议员通话的过程，我不相信朱立伦不知道，嗯，一定会跟他讲、嗯，一定跟他报告。 他知道，因为我也 他们两个人，否则他们两个人不会自作主张。 不是，瑞德兄，我有打电话给朱立伦主席说党部要我出来，所以他知道。但是呢，我也跟朱立伦主席 说，朱立伦没有打电话给你，但你之后打电话给朱立伦。 对，我有打电话跟他说党部要我 出来， 但是我叫他再去劝王鸿薇了。 昨天更不应该讲那个话，他的意思是王鸿薇啊，这个什么接臂打林志坚呐、啊哦，什么民调最高啦， 然后呢， 他用这些东西做借口。哦、我跟你讲坦白的啦，你王鸿薇三请四请拒绝，对不对？哈、哦，拒绝就拒绝，歪给歪去选中山区的，歪北京的，都安内啦。然后最后的结果，哈哈哈，你就决定去选了。你朱立伦把人家你们践踏中山区的选民就算了，你把中山区选民当作塑嘎就算了、嗯，你把自己的议员也践踏，也当作塑嘎。这是我一个局外人这样看，嗯、我局外人看你们连最起码的两个字都做不到，叫尊重。 对， 那你说你国民党哇，大家群起啊，都认为说我们现在在胜选，谁逃谁兵家后卫西尊呐，所以我们中山区一定要唯一支持王鸿薇，你慢慢的淡呐、啊，我忘坦白的啦，你把人家当什么？国民党的中山区的议员就反弹了、啊嗯，你知道吗？之前就已经反弹过了。嗯、事实上呢。那么这个地方到底谁来站？你们可以用更精致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哇，我可以去讲了，蒋万安是这几天才辞职的吗？不是吧？ 是啊，早就应该 他早就辞很久了。那你们国民党在干什么？你们没有在作业吗？ 啊、 你们在盲打选战，所以不管那个立委补选吗？所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呀、啊？所以呢，我还再次强调。王鸿薇他说自己啊是一个脸皮薄的人，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家可以脸皮厚成这样子、嗯、从王鸿薇去选你就知道一个人的改变可以那么大， 80年前李宗吾的厚黑学说，人啊要成功要脸厚心黑。哎呦，我的天哪！从王宏威的脸身上看到什么叫厚脸皮，你知道吗？原来这么快啊！一个人的改变可以这么快，我马上就觉得厚脸皮了。为什么？哎，党主席跟我讲说，还有那个马英九跟我讲说，啊，蒋万安跟我讲说，你也不要以为我逆癌啦。蒋万安现在正忙着自己的内阁、小内阁跟相关的台北市政府，伊无迄个哈你直接吸干去帮忙你啦。中山区这个地方，我在家跑新闻18年，我在这个地方混了30几年。从我老爸在生前当开旅行社开始，我都在中山区。中山区它不是那种空降的，就都 OK 了。我告诉你，即便当年蒋万安刚来选的时候，蒋万安是去追垃圾车的，你知道吗？是这样，你要去一步一脚印。你以为空气飘过来，哦，你挂起高屏洞，然后你中山区就一定大赢吗？你北松山能赢，可问题是真正的关键在所谓的中山区这个大本营，一向是绿小胜于蓝呢。你以为哦那么容易随随便便抹黑吴怡农是黑道，黑道大家刚刚大家都提到了，义川兄也好，还有包括冠廷也好，都提到吴怡农在这边给你一个忠告，什么意思呢？不要再掉入王宏威的陷阱，他到今天还在讲黑道，千万不要跟他的议题走，该解释的一次解决完就好了，不要再理他了。 Ferry 德哥，如果国民党啊现在对秦惠珠议员这样子啊，真的是蛮没有人情世故的、哦、 没有 不是应该要补他一道吗？ 我告诉你，那么事实上秦议员、啊、太宅心仁厚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呢？秦议员大概不知道，就在他发出那个脸书后没多久，事实上蓝营里面就传一个风声出来、我听到非常讶异、你怎么这样攻击你自己刚刚被你们摆一道的议员呢、说秦议员有意投入台北市的议长跟副议长选举。我问过他，他否认。问题是我要提醒秦议员，就是你或许宅心仁厚，一心想为你的党打拼啊，你的党里面不是这样想的、不仅你的党主席糟蹋你，连你里面的同事都有人背后晃冷箭说他其实是为了要这个选议员正副议长啦、所以才会故意写这个东西来啦、所以我跟你讲，政治有时候那种黑暗跟龌龊还有抹黑，这次的选举让我们大开眼界，怎么可以脏成这个样子？ 没有了，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 秦惠珠议员，你知道党内有这个说你要讨拍的声音吗？ 没有啦，我明天晚上就坐这个飞机去参加教育委员会的考察，我没有要选议长跟副议长，我也没有要讨拍，我也没有要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回报，我只是觉得说在那个国民党真的第二天要开天窗的情况之下来拜托我，我一方面、请他们继续去劝进王宏威或者郑丽文或者找这个罗淑蕾，一方面我也说真的找不到人的时候，我宁可、就算牺牲打我也愿意出来了，那我真的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了，也没有要讨拍。 朱立伦应该要公开向秦惠珠道歉。 没有，人家没有对不起我了，我觉得大家都是为党好、找一个人出来为党打仗而已啦、 不过大家都觉得朱立伦这样就不对了，是不是要学会呵呵啊做事情，呵呵啊处理事情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国民党议员秦惠珠议员呢说到的心路历程哦，当了24小时的备援投手。那他也说啊，当时黄旅警务打电话给他，那朱立伦没有打电话给他，但重点是黄建廷打电话给他啦、就代表朱立伦也知情啊。那之后确定是王宏威，那朱立伦怎么不说话呢？难道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过了吗？好，请教义川哥哦，相信如果你这样听到的话，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觉得很不平衡嘛。但是朱立伦今天一句话无情打脸，说他从头到尾只认定王宏威哦。好，他昨天说什么呢？从头到尾呢，包括台北市议员们都认定王宏威是最佳人选，包括秦惠珠，很多人都有出来劝过王宏威，还是感谢他。意思是说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把秦惠珠议员视为是选手，而是拉拉队而已嘛。 有没有？事实上可能是真的是如此了，他讲的是大实话吧。 可能不小心说出实话了，但大家会觉得哇，你这话也太老实了吧，同党同志干啥呢？ 这区本地就是王宏威，无别的人啊。秦惠珠议员本地就无一名单内底，对头到尾王宏威。国民党的文化足简单，要出来选，就是请三公五爷高潜水拢出来请。所以赵少康啦、所以马英九啦，啥物，规军演规套了，王宏威讲伊要选。王宏威一今年二月是让他美陈时中啊，伊讲啊，陈时中，你个想要去选市长啊？你心不在焉，你的心态不正常。到尾啊，谁最不正常？王宏威，你最不正常啦、韩国瑜选市长了，去走去选总统，是市长就任165天。王宏威，你要选立委是你还没就职前23天，你是负23绕跑。现在开始啊。我请问你25号你凭什么去讲就职？啊，你25号就职，到明年1月8号 这几天的薪水总共15天，你要吐出来无？你若叫小好，你就卖去就职、嗯。我就讲，我就是要选个。 我议员的位置都没有要吐出来。 对，我举一个例，你听了，黄国书就是安尼。黄国书当时要补选立委的时阵，黄国书是无去市议会就职呢，伊、就直接放弃，讲、我就是要选立委。安尼唔才是真正。啊，你即摆甲遮迄个信义区的，啊，搁南松山遮的人拢放弃，啊，走去，哎、欸，你走去遐，你当做大拢会听你哦、喔。秦惠珠都未听你啦，徐巧芯嘛未听你啦。 我会啦。坐在这边你不可以代表我发言的， 我当然会立啊， 你 啊。 乖乖啊！ 你马上出国啊！你们要怎马上出国？ 徐巧芯你说要支持他了。 剩30天啦，徐巧芯即摆人嘛是欧洲啦， 在罗马啦。 哎、欸，在罗马。 规军 也出国了。 王宏威你上好呀，啊你自己算啊，大家看你啊，看你自己算啊。你们用那种国民党的宫廷政治。拢甲你敲好，爱用胶出来甲你跟，啊！你怎么对得起其他这些议员？这些议员会帮你胡选吗？你只松山信义选的时阵，你得罪偌济人？你把你同党的同志选议员的，每一个人站，选甲你甲徐小新两个小妹，啊！徐小新搁哭。徐小新考了，你嘛考，你是连对你说 的。那是上一届的事，那个哭不是这一届了。 赶快啊！ 上一届的事， 穿越多年呐、啊， 你拢抬家低了，这把光光被算。 有啦，他们现在有上演大和解戏嘛？但是脸书上面和解了啊，人是出国了啦。 徐小新讲的话算是，徐小新这把就是车狂哦， 太好了， 没办，你算啊，想要算输闹亏。啊，回来是我规个甲你笑，啊，你嘛无面，吼、哦，佮叫我 去选 你了后排要选我，叫我就去选立委，无可能。我想哦，这一场戏上无意思的就是朱立伦，你对头到尾就是要迄个王宏威，你佮敢靠这个，你佮去甲问遮有诶无问诶了，你上重要一通电话，就是确定王宏威要选，你要宣布进前，你本人。一定要靠好秦惠珠， 太水啦！哎呀，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怎么样，也谢谢你的那个热力帮忙啊，什么之类的。 做这要拼初选，要提名，无提名，不管是党主席、党部主委，这通电话一定要卡。讲啊，阮都已经决定要征召什么人啊，吼、啊，所以你嘛安怎做优秀安怎啦？这通电话听的人无欢喜嘛，再讲我有够衰接到这个电话，啊嘛无都算了。 主席第二天有打电话给我、哦， 不是第二天是 当天、啊、事情发生新闻 出来之前，你要先知道啦。 你比媒体还晚知道，这个你不会信吗？ 啊、而且秦议员是伊的助理，暗时啊十点传给伊， 情何以堪、哦？ 晚上10点诶，传给他说，诶、欸哎、欸，秦惠珠议员是伊个脸书下，伊讲他退掉了隔天的通告呢，好、对吧？伊本来下晡要去登记嘛、他还退通告，他的助理还把那个才登记的立委登记书，拢印落来呢。伊个请伊先生去咧户籍成本拢印啊呢，就是要去登记啊呢。叫伊也家己，伊个助理看到新闻，甲传落伊讲，哎、欸，怎么这样？哎、欸，迄情何以堪啊？秦惠珠议员去两间所有开等了，去讲征询拢笑诶。啊，遐人嘛够奇怪，请问朱立是家己想着讲，你难要家己提名哟？结果唔是安尼嘛，所以这整个国民党的文化很奇怪的。 好，所以呢，这个王宏威的自己决议参选呢，没有想到还卡了一个议员的位置哦。现在被说最惨的可能苦主呢，不只是请惠朱议员，还有谁呢？吴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王宏威呢出来选立委补选，那口口声声为了选民，但是呢，选民的心情、选民的需要有被照顾到吗？没有，因为王宏威他跑去就职了，搞得这一席呢议员就出缺了。好，本来应该是谁递补呢？落选投吴征，无党籍的吴征应该来递补，结果现在呢没有了，选民没有人照顾吗？朋友，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讲国民党其实应该是赢太多了啦齁，所以这个可能其他议员不服选啦齁，或者说这个都没关系，他去就职他也觉得无所谓， 其实选民的心情有所谓啊， 选民心情当然有所谓，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的选举的主轴可能也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真的是光速的绕跑。 对啊， 在这么短的时间，我想这是首见啦。那刚刚又谈到，就是说他在选举最后的阶段，王宏威用这些抢救的手段啦、然后去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叫做欺骗选民的感情哈、让他成为选区的第一高票，本来就是选民对他期待跟托付是很大。我想这边有这个冠廷议员跟秦议员也都是我们都是好不容易经过一番挣扎之后齁、才能争取到这个机会来为选民服务。结果他马上不但他要去就职，然后要卡这个位置，卡吴征的位置之外、他自己还要去参加这个 立委的补选。那当然立委补选我想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尤其是谈到朱立伦的一个 安排。不是，如果后面这个落选头是国民党的人的话，他应该 可能又是不同的做法， 对不对？ 对，我想又是不同的做法，因为刚好卡的是吴征，那他当然很容易就可以用一个方式，就是他只要去就职，他就可以牺牲掉这个另外一个可能的民意的代表了齁。那我觉得这是双重的糟蹋。第一个就是说除了吴征不能当选之外，如果他去当立委，他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可以去说服选民说，哎，我是到中央去当立委啦，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但其实我们在基层跑的人就知道，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这个议员的席次他都是按照人口数去计算出来的。所以你这个议员你如果离开了这个选区，你离开这个席次的话，就表示你的选区内有一定的人口他是没办法得到照顾的。那别人说，哎，那是要国民党的人帮你 cover 呢，还是民进党帮你 cover？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道理啦齁，因为毕竟他得到的选区第一高票，这个绝对不是说啊，我这个好像勉勉强强啦，靠着保障什么上，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今天要跳出来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征召，包含刚刚谈到这么多的一个过程齁，去做了这么多折磨，甚至 好，所以如果落选投呢是国民党的，是不是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想如果落选投是国民党的话，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他可能就会变成诶另外再找一个人齁，可能就是可能空降的人选啦齁，或其他的人选来跟这个吴怡农做对战，那他可能必须坚守他的位置。但是正好因为可以卡的是这个吴征，那吴征又是这个青年世代的一个象征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羞辱，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蛮羞辱，就是我就是故意有一个我不但能进可攻退可守，我还要顺便修理你们这些年轻人，让你们知道说，诶，这个啊齁，政治不是你们这些人玩得起的齁，而是我们这些赢太多人可以去操作，诶，不但可以这个卡你的位置，我还能再更进一步得寸进尺齁，来巩固我这个国民党这一次大胜的战果。坦白讲，我是觉得这个刚刚提到齁，秦议员提到说这个一切都是为了党，我觉得蛮能理解的啦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政党政治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党籍的这个民意代表或是工作人员，你一定会想党的利益。可是大家又常常忘记，其实更重要的是民意的部分。那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民进党可能就要很注意，就说，诶，在整个这个补选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回应民意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呢，民意的部分真的是很重要啊。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你个人你想要做什么位置就充满个人算计嘛。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冠廷哦，因为之前呢，王宏威要选这席议员的时候，看到韩国瑜帮他站台嘛。那接下来要选立委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韩国瑜跟侯友宜一起来帮王宏威站台吗？ 哎，菊晶，你讲到侯友宜，我现在要提醒侯友宜市长，你要小心了。现在国民党的党主席是朱立伦，朱立伦他惯用的手法，哎，会不会明年提总统候选的时候来这一招？哎，假装征询你侯友宜啊，问了问，哎，考虑一下。那你要不要想一下，想一下要不要选？侯友宜可能搞不好跟秦惠珠议员一样，在准备资料、准备了之后，突然在新闻看到，哎，朱立伦提名自己，不是提名侯友宜。哎，我跟你讲，这是很有可能的。 没， 所以之后不会是幻珠 2.0， 可能是秦惠珠 2.0 哦。 因为只要淡水阿嬷跟这个一杯咖啡就可以了。 哎，其实我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回想起七年前，2015年的时候，当时朱立伦在选总统，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王金平，一模一样的情形。秦惠珠议员当时你听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打电话给党内高层都没接电话，对不对？不是针对你，朱立伦就是这样嘛。当时王金平哦，主动说要帮朱立伦忙，打电话给朱立伦，朱立伦一样联络不上。结果后来被进王金平的人士直接骂朱立伦什么，你知道吗？骂骗子哎、欸。后来朱立伦出来受访的时候讲啊，没有接到电话啦，啊，所以才没有安排。所以朱立伦对付自己的政敌，或是对付自己想要对付的对象，或是不喜欢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子。我刚才讲王金平，对不对？不是，我是要讲给秦惠珠议员释怀，他不只对你这样。刚才讲王金平，我在讲马英九。有一阵子朱立伦跟马英九闹得很僵啊，当时新闻就有写出啊，只要朱立伦一看到马英九来电，就赶快把手机丢给随扈或者丢给自己的旁边的友人，说自己不在。为什么？因为朱立伦的个性就是他不喜欢去面对这种事情。可是当他心有所属，其实他更应该更谦卑的去把党内的很多事情处理好。现在接下去最重要的事情，除了这个立委补选以外，真的就是总统提名嘛。所以有人就讲个笑话，说朱立伦啊，搞不好会反将侯友宜一军，搞不好朱立伦会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正式提名国民党总统参选的时间点在12月25正式启动，这是侯友宜要登记要就职的那一天。这开玩笑，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些开玩笑的话是谁放出来的？是进朱立伦的人士放出来的嘛？因为他们现在国民党内部 这个争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门票，其实他们最重视的事情。嗯、所以我们等一下慢慢聊吧，包括同桌计划等等。其实朱立伦现在都是在布局自己的人啦、 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像换柱一样啊？刚开始党内的时候，本来说好是洪秀柱，啊，结果最后说哇嘎滴，变成 Yes I Do 是我朱立伦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侯友宜现在事实上真的是国民党内民调最高的候选人。嗯。嗯可是党的机器掌握在朱立伦手上。嗯。所以。朱立伦在时间所剩不多的几个月内就要提名，他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跟所有的友军、跟所有的人马建立好关系。那我举个例子啊，王鸿薇在这一次如果朱立伦这样子的提名他，王鸿薇假设被他辅选上了，王鸿薇是不是也要相对的要去报答朱立伦？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后面在布局的事情。那我要讲的重点是。侯友宜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侯友宜这一次没有机会选总统，以后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侯友宜他一定也会努力的想办法跟朱立伦抗衡。那我们就等着看，包含看侯友宜跟韩国瑜到时候怎么帮王鸿薇来辅选。 好，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最近呢，朱侯两边我心在三场的延长赛，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想到2024啦。那侯友宜怎么说呢？侯友宜说他现在把新北市长的角色努力做好，这个是他的本分，这个是他应尽的，所以努力推动市政，要让市民知道。哦，最近包括很多民调不是出来了吗？哦，有高有低，让大家说这两个人现在是在已经开始在唇枪舌战，底下是暗潮汹涌的情况了吗？ 根据我们所知道啊，那么选前长达一年的时间呢，赖清德一直是一枝独秀，然后第二名是侯友宜，但是还差了一段距离啊。那么紧接而来才是那柯文哲是很后面，柯文哲跟朱立伦很后面了、啊。那么突然间侯友宜那么在选完了以后哇不得了啦，突然间冲到前面去了，好啊，那赖清德变成第二名了，然后但是不变的是啊朱立伦还是被打到最后面。有些民调，那么当然有些民调我们这个参考就好，因为每次民调做的都不一样， 对， 你找的样本不一样，人就不一样。民调就是一个高明的骗术，为什么呢？因为民调所找的每次人都不一样嘛，如果每次民调都一样，数字都一样，那民调这个真的是有鬼了、可是有些民调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好像有一股力量啊，在泛蓝的群体里面，包括泛蓝的名嘴，反正就是要让侯友宜冲在很最前面嘛，意思一枝独秀，侯友宜没有侯友宜不能赢，然后呢就故意把朱立伦踩在脚底嘛，好。用这种方式嘛，不过朱立伦不是省油的灯啊。但是呢，从我身旁这个宅心仁厚的秦议员呐、啊，秦惠珠才秦议员的遭遇，对不对哈、哦？告诉我们一件事：有些政治人物讲的话不要相信。我也是新北市民，400万新北市民，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号称所谓淡水阿嬷，然后呢，朱立伦。那啊，淡水阿嬷劝进以后，朱立伦在晚上，而且八点多还说是半夜，然后呢。泡了一杯咖啡了以后，他就决定去选总统啦。你几百万人都没用，他就忘了你这四百万人啦、事实上，他选总统，你会压抑不会？他在第二任其实就无心当市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丢给这个等于说副市长侯友宜嘛。这是侯友宜能够当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所以呢，朱立伦能不能忘情于这个所谓的总统大选，我才不相信呢。他讲的话你能相信啊？他现在讲说他一定无私无我选最强的出来，各位。国民党哪一个能够把台北市长跟这个基隆市长跟这个桃园市长拿回来，不就我朱立伦吗？除了我朱立伦是最强的，还有谁是最强的？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那么除此之外，他现在说的啊，也三场延长赛，他指的是什么？马上嘉义市长补选， 对， 明年1月8号，我们刚才提的中山那个区的这个相关中山北投的立委补选，跟南投的立委补选，你想想看。如果这三场被朱立伦拿下来了，哇，舍我其谁啊？ 党内初选也不用了吧？ 但是也可以半夜打个侯友宜，跟他说你可能这个礼拜好好整理，然后明天晚上我直接说宣布说这不用了，不用那么麻烦了、朱立伦很聪明，政治精算师，他会做什么事？既然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劝进嘛，那我就用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嘛，我就直接党内初选。我问你，侯友宜他能够像某些人一样一夕之间就变成厚脸皮、那我亲自去登记说我要参加党内初选吗？党内初选就算你去登记，别人被登记帮你登记，我问你嘛，有人规定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全民调吗？没有啊， 没有。 那为了尊重党员，一半民调一半党员投票，哇，你侯友宜的 GG 啊、我给你个 bug， 侯友宜没有党员的这个支持率啦、也没有人投党员啦、 他的侯家军在新店滑铁卢，你忘记了？初选都鸡鸡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党员深蓝的党员没有把侯友宜当作最低一回事。虽然很多绿蓝的认为说，哎，侯友宜好像民调很强，对不对？嗯。但是深蓝的从来没有把侯友宜当作自己的，你不要忘了。提拔他在警界最大的贵人叫陈水扁，你知道吗？政界叫做朱立伦。那有人问我说，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侯友宜还可能干掉朱立伦，还可能出来选总统？我只好跟你讲啊，在江湖上人家常讲黑白两道常讲的一句话，不是兄弟无情，是社会现实啦。 好，我们要请教秦慧珠议员哦，因为朱立伦现在已经在感恩参会了嘛，那大家都说他是为了2024要暖身，他说不，总教练只是配角而已，我们知道总教练通常都是坐在台下的啦，不会上场了嘛。那他现在说他只是配角了，你觉得他2024到底他会自己会不会出来选呢？ 我觉得他一定会选一个民调最高的，这一点我相信哦。 他会不会把自己的民调做到最高呢？因为你知道民调有做很多种方式吗？ 他不可能做假民调。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想哈，现在的朱立伦主席就是当年的吴敦义主席哈，现在的这个侯友宜市长就是韩国瑜市长啊，复制那一次国民党失败的这个经验，一直告诉国民党你们还会这么笨，还会这样做，你们一定还会这样失败。我如果是朱主席，我看看国民党2018到2020，我难道没有警惕吗？我还会这样子去犯一个重复的错误吗？所以我个人是相信朱主席他应该会看这个民调谁最强，他就去支持谁。否则的话，我想国民党上上下下也不是笨蛋啊，经历过上一次那个折腾，这一次如果党主席还有私心说哦，我要提名我自己，就算我的民调比人家差，我要提名我自己，党员也不会同意。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国民党朱主席也好，党员也好，一定不会再重蹈覆辙犯上次的错误。 欸，但是明年三月了，你知道吗？万一事情没有如你想象说的这样子的话，你这一段可能会被截出来当 repeat 哦。 如果事情不是如我们想的这样，还有人在从中操作有私心，那我们大家可以开记者会去抗议啊，或者是我们对党中央提出谏言啊。我觉得这一次不能够再坐以待毙了。 哦，那有没有可能你说是民调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一半民调一半投票，或者是全民调呢？ 我觉得过去好像总统大选没有一半民调一半全民投票的，一半党员投票，因为党员投票齁劳师动众啦齁，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方式恐怕应该以这么多次我们提名总统的候选人没有党员投票这一块，如果说这一次要突然跑出一个党员投票，恐怕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针对侯友宜，因为大家觉得深蓝的不挺侯友宜嘛，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也难度悠悠之口啦。 诶，但一川哥，国民党的怎么样选？那个操作游戏的规则是在朱立伦手上，我要怎么选我就怎么选，说明到时候又来一个阿嬷阿公，那也很难讲，对不对？ 对，就是上次淡水阿嬷，这一次可能是那个英哥的阿公。 阿公， 不英哥。国民党的总统的提名机制啊，从来没有固定过。林进栋最简单就是抽算，要算的就来登记，啊，就来拼哦。好，国民党会成立一个提名小组。可能会找傅昆萁当召集人，嗯，这个提名小组可能是五到七人，嗯，组成提名小组之后呢，就开始下乡，哇，到这个21个县市党部啊去座谈，座谈完了之后，收集了广大的民意，提名小组做成决议，在中常会报告，嗯，本党提名朱立伦同志参选总统，啊，就无啊，因为国民党的中常会吼，因为中常会无咧讨论呢，嗯，中常会拢报告案尔。无咧举手诶，讲诶未使未使，无，所以规个制度拢是朱立伦咧决定诶。 所以底下人只要鼓掌通过就好了，是不是？ 对，啊，因为因咧中常会迄个开会机制，交民进党无啥共。嗯。哦，民进党有中执会，有中常会，伊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去设置一个大家看起来拢足公平的机制。可是国民党无，国民党每一届总统提名的制度拢无共，吼，哦，所以。大家唔通去期待讲啥物哦，国民党去做民调做党的，伊也去收集民意，可是收集民意的这一个民意的答案呐，啊， 就是我朱立伦， 就是，那一个什么提名小组啊，请问提名小组上决定的，哎，懂了吧？朱立伦讲的。 哎，那一川哥，为什么许信良现在会说2024朱江配？突然说这是一个梦幻名单，怎么突然有这个消息嘞？ 不是，许信良啦，施明德哈，加东来的前辈哈。讲哦，大家听听下就好啊。时代已经走到这个世纪啊，吼，哦，过去伊的想法，伊连那个许信良连江启臣做啥物代志都唔知啊，都乱斗一通， 这个乱投一通，所以咱民进党做简单，就是有一个提名的机制，哈、嗯，啊，就到时就做民调、嗯，啊，大家来拼初选，嗯，不是用什么人交什么人来来配这个。 但这个会不会是有人已经在放话了呢？朱江配？ 对，这部分就是讲，因即摆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简单讲，有的人就是要把侯友宜丢掉嘛，啊，去侯友宜的这个侯友宜的迄、那个，伊的侯家军嘛讲啊，伊讲啥啦？伊讲，为什么侯友宜我都得百几万票，就是大家都希望伊选总统。嗯、哦，这侯家军就奇怪，迄、那个新北市迄、那个新选掉迄个议员，伊、嗯、讲哦，为什么侯友宜去打那个选百几万票？因为大家都希望伊选总统。嗯，伊、嗯、讲你选总统，你就去选总统，你来选新北。 中评社的采访 哦，哎、对啊，所以这是一个足奇怪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的初选的制度是朱立伦决定的，嗯、朱立伦会去收集民意，收集民意的方法，国民党无规定、嗯，所以朱立伦爱家己规定讲、嗯、要安怎收集民意。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包括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就报道说，在江泽民逝世之后呢，朱立伦跟侯友宜呢都以不同的形式来悼念，也让大家说这是不是中共老共这边呢，其实在2024在蓝营这边的大位候选人还没有押宝呢，我们带你快来看。 关键是要结束大家在政治没有必要的对立跟冲突。 出席北海岸感恩茶会，侯友宜特地谈到选举没对立，不过外界关注的恐怕还是他对2024总统大位的态度，就连对岸似乎也紧盯。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病逝后，点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新北市长侯友宜都以不同形式表达哀悼，人民日报同样头版曝光，而朱侯两人对江泽民的致意是在这时说出口的。 他的家人能够节哀，那尽心的事迹的结束， 家属节哀，多多保重。 中国官媒高调报道，还特地点名侯友宜是否押宝蓝营未来2024总统候选人，引发联想。根据最新民调，若侯友宜披蓝袍出战2024，对上赖清德跟柯文哲，侯友宜支持度 33.8%， 小输赖清德的 34.3%， 柯文哲则是 13.5%。 但如果换成朱立伦上阵，支持度只剩下1.1%。 这是媒体在询问的过程当中，我是展现我们台湾淳朴善良的价值，对商家表达节哀保重之意。 我公开的接受访问的已经说过了啊、我们希望他的家人能够节哀。国民党的立场永远都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中国似乎早定调，蓝营2024总统初选是诸侯之争，借此强化跟侯友宜的连结。国民党2024人选谁能出现，对岸关注没少过。三立看见郑海中 SN 小组新闻报道。 好，又是这个中时呢，我们来看一下中时这篇新闻网说，侯友宜2024选定了吗？侯家军曝光说115万票金身不败背后的真相。那其实呢，这一篇感觉起来呢，请教秉佑应该是要帮侯友宜来 promote 的嘛。那你看到其实中共这边也还没有押宝嘛，你自己觉得侯友宜会不会出来选呢？ 我想侯友宜已经是这个势在必得啦，他其实做了很长的一个经营跟准备、嗯、其实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他不是单纯指这个悼念江泽民的逝世而已，他其实在这个英国女王过世的时候，他也以一个新北市市长的姿态去做了这样的致意。那安倍晋三 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悼念活动，他也有出席哈，刚好跟我错身而过，所以其实我蛮惊讶，就表示说他其实作为一个新北市长，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想要来挑战大位。那包含他当然做了这个侯家军的布局，希望能够他巩固在整个新北市的这个局面。我觉得他运气蛮好的，就是侯家军推出的人选里面，其实最后还是有两个当选，但其中一个是我同选区的这个戴湘仪议员，他居然就提到说，哎，在中评社采访里面说，他得到这么高的票数，嗯，是因为这个选民也期待他可以这个挑战大位。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就是过度期待了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过度的期待，因为实际上是民进党当然这次大选很多的理由没办法能够顺利的这个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可是反过来讲，其实在大家看到他一直讲好好做事情啦，呵呵做事情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的人不是那么认同，只是相较之下，或许大家还是期待说你可以持续过去这几年的市政的这个一个或许是稳定性跟保守性，那在一个外在的局势变化比较多的时候，诶，留下一个比较保守的这个市长，所以才去支持他。可是没想到，诶，他其实还是一直隐瞒着，他从来都不放弃，包含在整个竞选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对他的这个很多的 媒体啦齁，就是蓝营的媒体对他很多的这个提问，他都是持非常非常保留态度，甚至是说诶，我只要时机适当我就会出来扛起我的责任这个事情上。我想在未来包含这个整个选举过程结果已经出来以后，他跟朱立伦会再去冲突出怎么样的一个火花，我觉得这次的补选其实是一个蛮值得看的地方。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诶，补选的时候这个朱立伦已经做了一些部署嘛齁，我想那个是不单纯是王宏威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朱立伦本身可能在做国民党内部一些拉拢整合已经有一个结果了。但是困守在新北市的侯友宜有没有办法再去开枝散叶，把他的影响力拓展到其他的县市或其他的地方去？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包含这次辅选里面他会不会又出现？ 对。 然后这跟韩国瑜啊，跟王宏威啊去组成那个光速绕跑的三人组 哈。 对，我觉得还蛮值得期待，会不会就是说，他们反而把这个转换成一个很正向的东西，或者说，就共同的被大家来唾弃哈？我觉得这个选民要去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说这到底是不是我们期待民主政治的一个样态。 好，但如果王宏威绕跑是 OK 的话，我觉得侯友宜到最后可能也不会 care 绕跑这件事情了。但请教瑞德哥，如果当朱立伦跟侯友宜都被列为悼念江泽民名单，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呢，我相信绝对不是中共直接把它给列入的嘛。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有发一个悼念的相关的相关的文告还是什么东西给对方嘛。所以对方把他列入这个名单嘛，表示中共把他当作一个角色。中共这个政权很特殊，他虽然号称是人民革命啊，但问题是他一定是宫廷文化。所以你有多少的分量，你看哦，四年前他有把这个柯文哲列入其中一个角色哦，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介绍柯文哲等等啊。那这次他把侯友宜也列入，表示他看到了侯友宜他的实力哦。那台湾投票率那么低的情况下，他还能要一样得到115万票嘛，这就是侯友宜的底气就对了哦。那么侯友宜现在呢，他的个性一向是，我跟他认识三十几年，所以呢，他的个性一向是比较稳，然后呢，比较不打没把握的仗，他在等，等什么？等那个事来啊、哦。那么他会看这次王宏威，你知道吗？这次王宏威如果他的落跑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干什么的话，他又会有点缩。那所以如果王宏威高票当选，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吗？王宏威如果高票当选的话呢，那么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你看吗？落跑归落跑，还是一样当选嘛，啊、哦，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嘛。更何况啊，王宏威用光速比光速快，地表跑得比猎豹还快的速度啊，马上就变成厚脸皮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对侯友宜来讲，在这个部分本来这是很严重问题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因为有一个王宏威在前面嘛。 对。 所以呢，那么现在他们开始他的团队帮他圆，说他跟韩国瑜不一样，韩国瑜是第一任当选高雄市长啊、五六个月就落跑啊、他不一样，他已经当了一届了。然后呢，这是连任，然后更现在更何况是更可笑，是帮他这个弄了一个理由说，这个115万投票给他就是希望他更上一层楼嘛，而且支持他嘛。那我们可以马上去做一个民调，就是说你认为投票给他以后他必须赶快跑吗？刚刚秦惠珠议员不是讲到了吗？去扫信义区的几个菜市场，结果老百姓深蓝支持者、泛蓝支持者，老百姓跟他讲说，以后不投国民党了，你们都绕跑，你知道吗？没有要帮我服务，你欺骗我的感情，就是安内嘛。那你侯友宜在新北市这115万票，你都阿伯浪杠绕跑被选总统对吧？哈、会那么多人支持你吗？那中国国民党没有错，中国国民党没有规定，从来没有规定你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要怎么产生。但也没有规定是全民调产生啦、全民调产生那么当然就侯友宜了，没什么好讲了、我告诉各位啦，一定依现在的态势、在开票出来的那一天，朱立伦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已经开始为朱立伦在筹划啦、你知道吗？在奔走了、所以事实上这一出戏，那么在民进党来讲啊，过完年就是赖清德，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赖清德一枝独秀嘛、那民众党的那个柯文哲啊，表面上你现在在讲什么柯配柯什么配、那都假的、柯文哲从头到尾就是自己要选、就他而言他为什么不选、柯文哲自己选，你看又有个筹款的募款的那个能力跟那个前景嘛，然后呢自己又可以一票这个几十块钱嘛，那有助于他自己本身的民众党、他会何必去当小的、你知道吗？他不会退。可是有意思是统派的媒体不断在鼓吹说柯文哲要顾全大局啊。就柯文哲来讲，我顾全我的大局就好了，我都管你顾全你那个什么国民党的大局，还拎到诶逮鸡啊，进来公共诶，对吧齁、但是至于国民党最精彩，过年期间各位可以仔细看， 过年明年过年有十天，我跟你报警，这些大头吼，干那庙拢社庙社这些有诶无诶吼，全台湾的这样，一定去找总就对了哈。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国民党是一个实力的为原则啦、嗯，所以呢，到底谁能够出现，谁能够卡位，你不要忘记哦。单单侯友宜高票当选了以后，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我辅选的人很多都当选。嗯、另外一个那个人叫韩国瑜，另外一个那个出来讲说，我战斗人全部都当选，那个人叫赵少康嘛，啊、嗯嘛，而且还出来讲说，侯友宜如果马上去选的话呢，那选新北市谁来补选，会不会丢了整个新北市啊？反而不划算啊，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国民党的好戏正在准备开锣上场、嗯，没有那么容易啦。嗯、 所以请教一下秦惠珠议员，如果你觉得、哦、诸侯要选的话，他们各缺的应该是什么？一个党内支持度不够高，一个被说是落跑。 对，就像主持人讲的啊，朱立伦的民调不高，到目前为止。各家做的民调，他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是不会选赢的。嗯，那侯友宜的民调相当不错，有一搏的能力，甚至很多时候他的民调赢过赖清德，所以也很多人是支持侯友宜出来的，甚至在帮他安排。我还听到有一些热心的企业界说要安排侯友宜配柯文哲。 侯友宜配柯文哲、 哦、对对对、哦、有各式各样奇怪的组合都出来、嗯、那柯文哲不是人家问到说你是要跟侯友宜配还是跟这个郭台铭配，他说哎呀这个很难说，人家要不 柯文哲说 我还 不要看人家要不要跟我配啊， 所以柯文哲从来都没有说我不跟人家配， 对、 啊、他只是说人家要不要跟我配我还不知道、嗯、总而言之我觉得侯友宜大家觉得他有选上的能力，但是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卡在这个选举刚结束、嗯哦、他要去参选有他一定的困难，那还有就是说他跟谁来搭配，因此我觉得说这一局哦，我相信国民党很多人都在那边热心，甚至我觉得偏蓝的支持蓝军的企业界也好、嗯、学术界也好，很多人都在发动各式各样组合啊、嗯嗯，大家都各自在做努力。嗯，过完年之后可能会有很多新的状况产生。 好，请教冠廷哦，因为看起来呢，朱友伦要拉自己的人应该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啦、嗯。所以呢，现在大家讨论说，那蒋万的小内阁名单难产，柯文哲说人还没有找好，是因为人还没有找好，还是这个人还没有被安排好呢？会不会有可能有个说法？哎、欸？台北这边我可以掌握，桃园这边可以掌握，我一起来包围新北市就好，这会不会是朱立伦的一大盘算呢？ 我觉得朱立伦完全没有认输，虽然诚如秦惠珠议员刚才讲，就是现在朱立伦在国民党党内总统候选当中民调比较落后，他是党主席，真的不要忘了、嗯、他是党主席，现在在这一次2022国民党打赢的状况底下，台北市是国民党重新执政、嗯、桃园重新执政，而这两都的人才我们现在看得出来，朱立伦的友好人士或他朋友可能会浮出台面。嗯，我先讲一下，就是之前在朱立伦的所谓大智库平台里面的李鸿源，嗯，哎、欸，现在传出有可能是朱立伦推荐的，让他去帮忙张善政当桃园的副市长。如果这个成型，张善政的人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朱立伦。嗯，而台北市我们都知道，蒋万安在最近他对他的人才小内阁三缄其口不讲、嗯，当然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一次扩张太快，人才没有这么好找。因为说真的，每一个县市二十几个局处所长要补到满，要适合有学经历，没有这么好补。那这个时候朱立伦的人马又跳出来了，嗯，现在传出来有两个人跟朱立伦关系很近，嗯，有可能进到台北市政府里面，其中一个是64岁的李世川，一位是78岁的欧进德。而这两位其实观众朋友 你可能也深呼一口气，诶、欸、怎么会是他们，因为现阶段人才真的没这么好找。 欧进德78岁。 78岁对。哦、可是这两位人才，我以李世川来讲啊，欧进德我认为他最后可能会接的几率没有这么高。可是李世川以我侧面从国民党得到消息，他会接副市长几率很高。嗯、你看哦，他一路干过新北市的副市长、高雄市的副市长、行政院秘书长，本身公务员出身、嗯、跟朱立伦的关系很近。嗯。他进到蒋万安团队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不管是副市长跟底下几个局处首长的布局。嗯。嗯，而这一件事情在我看来是怎样，其实是朱立伦跟侯友宜在人才战争的提早的开打、嗯、为什么你看到侯友宜现在他当然也想要扩张他的影响范围，可是到目前为止侯友宜他的势力范围还是仅限于新北市、嗯、而新扩张的这几个县市朱立伦的手可以伸进来。举行你不要忘了，最近朱立伦正在认真提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除了几个局处的人各个县市以外，现在的同舟计划 2.0、嗯，要招募过去离开国民党的人回来。嗯，我们看 1.0 版本就好了。在2021年他所使出的这个同桌计划、嗯、说号称找回7万个党员嘛，关键的一个人傅昆萁。虽然一开始有争议对不对，结果现在变成是朱立伦最重要组织的操盘手。所以 现在我可以直接定调了，朱立伦他现在做什么事情？他在营造一个侯友宜包围网。这个侯友宜包围网是什么？就是他用他自己党主席的力量，在各个县市广植人才。 我找我自己的人， 我自己人。然后当我的人到了各个县市之后，明年我需要跟侯友宜一搏的时候，我虽然民调现在落后，但我没有放弃。而比党员我不会输你，比社会声望，当到时候蒋万安、张善政等人都支持我。而侯友宜目前其实也不是省油灯，我接到的消息，因为我现在新北刚当选议员，过去在台中服务过嘛。侯友宜现在在党内可能唯一的盟友，其实就台中市长卢秀燕。所以也有一些热心人士啦，本来在在两个礼拜前选举刚结束的时候说，国民党真正梦幻名单 是朱卢佩、 侯卢佩、 侯卢佩。 但是这个一讲出来之后，马上就讲别闹了，两个都被双杀啦，你两个 都 选到市长， 哦啊、 同时跑走、欸。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出现？你包括最近你看到许信良讲说为什么是朱江佩。朱江佩的对照就是侯卢佩啊。江启臣跟卢秀燕关系好不好，这观众们都知道不会太好嘛。那朱立伦侯友关系会不会太好？不会太好。可是无论最后谁成型，也不是买挑拨，可是真正就是有这样子两边已经各自成型的状态出现。我的结论就是朱立伦没有放弃，而目前党内挺朱立伦的人也不在少数。当朱立伦成功把台北市的人士跟桃园市的人士进行合作跟布局之后，张善政跟蒋万安变成朱立伦盟友，最后是侯友宜会赢还是朱立伦会赢，我觉得还难分难解。 哇，所以如果朱立伦真的在布自己的诸侯人马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大盘的布局诶。但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呢 ,ETtoday 新闻网呢现在做出了十大政治领袖的排行榜。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是第一名，但你仔细看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人蒋万安上升了，朱立伦上升了，郭台铭下降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朱立伦如果2024他想要卡住侯友宜的话，那我就要抢先来布局啦，我要安排自己的人马嘛。我们要请教一下易川哥，你看哦 ,ETtoday 新闻网这个最新的政治人物领袖排行榜，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排行榜蛮有趣的。第一名呢还是侯友宜，那包括下来的居然是郭台铭哦，过去呢上次排名第三名，这一次呢来到了第五名。那可以看到朱立伦这边做的是上升的，但还是上升了，还是只有第九名而已。那看起来感觉起来第一名就还是侯友宜嘛。好，蒋万这边也是上升的，但蒋万是第四名哦，上次是第八名。这个排行榜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猫腻吗？ 这个排行榜因为他定期都会做哦，那当然跟这个刚选举完的比较事件性的排行榜啦，就是说我酸屌的当然得加起来嘛，那郭台铭因为这一阵子也没什么厉害的事情，所以也声望当然也较降啦齁。啊，朱立伦本来就已经在榜外了，现在忽然间又跳回来齁，就是因为伊算讲酸赢齁，伊一个北台湾叫酸赢的一个状况。不过齁，即马朱立伦甲多个冠廷讲，朱立伦伊即马想要台北市也是即个桃园这布局齁。各位要知影侯友宜齁，我想讲侯友宜。侯友宜原来新北市这些局处首长大部分拢是朱立伦留落来啦，因为侯友宜家己是无人马的，即四年落来，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他自己的人马啦，吼、哦，啊，为个在朱立伦留落来嘛已经走了嘛，吼、哦，像诶，咱刚才讲个即陈国军，即嘛走，啊，佮遮个人，各位要知影哦，台北市交桃园市国民党八年无执政哦，八年无执政，遮个少年的人才即嘛拢一堆，拢去选议员啊，拢去选议员啊，所以即摆会当用的人哦，唔是足老的，就是林刚，就是像刚才什么连胜文，什么徐宏庭啊，你几个，就是说交伊调调较行的，才少年的可能会入去。所以像林鼎超，哦，林鼎超即摆走去嫁人，哦，所以国民党即摆嘛有即个人才的即个断层，可是因为朱立伦伊较早有汤区，有即个新北市培养遮的人。伊就可能开始在布局，啊，要布局上要就是讲去布一个副市长，因为副市长那种主管的局处，伊当然嘛带几个局处入去。遮的人一内底，林康就是朱立伦要选的时候，上少伊知伊这個市长，上少知讲蒋万安即摆想啥，上少嘛知影讲张善政咧想啥，哦，未讲忽然间，就讲哦，即摆大家要挺好友谊，我都唔知道，哦，所以他要做这一个布局啊，对 侯友宜来讲就是，伊嘛无人通去补啦。伊的市政府哦，拢原来公务人员较侪，伊足少用迄个真正的政务官，甲政治的政务官。所以，即个公务人员是新北市政府内底，就是原来可能是副局长啦，即摆变局长 拉上来。 所以即个人，你讲佮要外扩出去有困难，所以侯友宜就碰到即个困境。所以即道讲，比如讲蒋万安的布局，詹山镇的即个布局。朱立伦当然会塞一寡名单出去，想会当安排入去。可是朱立伦可能在塞的时阵嘛，可能塞一个副局长，三四个局处长，可能就安尼尔。伊嘛袂讲，他们讲完了内阁是朱立伦来决定，詹山镇内阁是朱立伦决定，袂啦，伊就是塞几个啊入去，一内底，算讲有几啊细胞一内底吼，伊知影讲内底几个运作，加减去改变这市场的一寡想法。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包括这一个排行榜嘛，你可以看到郭台铭呢，这次是下降的，来到了第五名，那原本是第三名哦。那刚好呢，这个许信良就说了，2024郭柯佩是梦幻组合，柯文哲就喊说啊，太早了，人家要不要我，我还不晓得呢。其实，在诸侯这一局当中，柯文哲他在旁边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呢？ 不要相信柯文哲所讲的任何一句话，他所讲这句话是不是又在引用，然后让媒体大家无限的想象，让我们在这边讨论，对不对？那郭台铭之所以会下降的原因，是因为他经过了这个2019年的那一次的国民党党内初选，先用一个这个奖状呢把他赢回来，然后呢结果又有这个韩国瑜呢，那么我记得那时候郭台铭还温情喊话说，这一次国瑜那次让那个老大哥对不对齁，先怎么样，结果没有用嘛，韩国瑜还是造选，最后两败俱伤，韩国瑜自己也伤也被罢免掉。但郭台铭那一次很生气，他后来退了党，你知道吗？他退了国民党了以后呢，我觉得郭台铭经过这几年的沉潜了以后，再加上最近选举的这个高虹安事件你看高虹安今天刚好传出高虹安的助理案，今天正式展开这个第一波的约谈行动嘛， 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郭台铭现在属于比较沉潜仰望，什么意思？我个人研判认为，明年他不会出来，明年他不会自己就跳出来，总统副总统都不可能。这几头狮子，包括柯文哲、郭台铭、侯友宜、朱立伦，对不对这些包括这个赵少康啦、韩国瑜这些人都不会去当副总统，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当总统，都是狮子，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公司 的，那谁要当副的？都没有要当副的啊！ 所以他们会挑一个不是在这个六人名单里面外面的人然后来当他的副总统的搭档。 当很多组呢 问题就来了，他们都不会自己当，不会去当副的，当副的他们就不需要了，你知道吗？当副的我宁可不要当所以呢，郭台铭现在怎么办呢？因为他如果没有国民党的门票，目前看起来不可能。然后呢，你说民众党的门票更不可能。柯文哲我已经讲过，柯文哲出来选，对他有百啊，利无一害嘛。所以柯文哲一定，他这么精算的人，他一定会冲出来。但是他也是对网络大数据有非常那个，等于说斤斤计较的人。所以他一定会制造话题。哎呀，人家不一定要。那你听起来好像说如果郭台铭愿意的话，他愿意当护手。错。可问题是，他就成功的让他的话题啊，不是我跟你讲，12月25号以后。柯文哲没有台北市长可以当了以后呢，你不要以为高虹安就会成了他自己的塞罕，然后新竹市政府就任由他这个等于说把人寄生在里面，不会，高虹安就是另外一个女版的柯文哲所以呢，柯文哲很聪明，他会运用到这些话题，对不对所以各位请期待，到时候又突然间柯郭配、郭柯配、侯柯配什么的配了一大堆，风声一直放出来，然后一定会让柯文哲柯文哲到时候我们就连体去问他，他就说人家又不一定要，对不对然后呢可能性不高干什么，但这个风声一定会不断的这个放啦。不过郭台铭虽然本身不会参选，但是他会支持中国国民党其中一位，据我所知他目前跟侯友宜的关系不错所以呢他会不会就挺身就直接支持侯友宜，这可能性是很高的然后现在侯友宜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包括他的初选会不会卡他然后呢他能不能说服新北市民，这说服新北市民这 不用考虑了，为什么反正先跑去选再说选输了回来除非他被罢免嘛所以呢，对侯友宜来讲，本来侯友宜没有那个他的企图心没有那么强，但经过这次选举以后，让他看到了机会，然后再加上朱立伦自己本身他的民调始终冲不上去嘛所以呢，对侯友宜来讲，你从侯友宜那么他的那个竞选成功那一天晚上，他要上台致谢词，以前他们开两人说这事情有没有这把事情这好什么有没有，各位我注意到了，下面喊的是 做大事，做大事。哎，你连任成功怎么做大事啊？对不对？只有一个情况可以做大事，就是选总统，然后拥有中央大权。不过侯友宜现在非常非常欠缺的是有关于国防、外交、两岸，全部是侯友宜没有涉猎的，所以现在马上借着江泽民，侯友宜的名字就出现在对岸啦。 好，不过柯文哲也想要做大事啊，但大家说他2024会不会总统的路有点遥远呢？因为包括高虹安的争议，因为现在呢涉嫌诈领助理费案，那么现在呢也首波调查了，也传唤了高虹安的办公室前主任，侦查时间长达8小时，现在也被列为被告了。我们带你快来看。 高虹安选后拜会竹科管理局和同业工会，强化市府和竹科交流，为上任做准备。不过另一头调查局也针对他涉诈助理费争议进行第一波约谈。12月1号调查局约谈高虹安国会办公室前行政主任黄慧文，追查有无低薪高报，侦查时间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长达8个小时，之后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后请回。据了解，黄慧文已经被检方列为被告。 这一两个礼拜证人都有陆续接到检方传唤的通知，呼吁您尽快辞去这个立委的职务，不要躲在保护伞下。 面对检调单位动起来，高虹安办公室只低调以文字回应，侦查不公开，尊重检调侦办。但高虹安曾公开说， 他不是我办公室发明的，公积金制度实际上是延续了前面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高虹安强调公积金制度不是自己发明，但传出这次被调查局约谈的黄慧文2020年担任高虹安办公室行政主任，半年后离职，过去也曾担任民进党前立委李俊毅办公室助理。但根据了解，黄慧文私下向友人表示，高虹安只是要公积金制度，但他认为不妥才会把单据留下来，但往检调单位说明。但另一派说法，黄慧文曾建议高虹安设立公积金制。 当了8年的立委，没有公积金制度， 高虹安终究要面对司法的调查，无法再用选举当作借口。但这也是日后高虹安治理或者是人格会不会破产的危机。 高虹安除了助理费争议外，辛辛那提大学博士论文先是遭到资策会提告侵权，后又被学校从网站上无预警下架，加上先前违法兼职问题，在选后继续燃烧。三顺王家宏从台北怎么的。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秦慧珠议员哦，因为现在不只是高虹安的这个涉嫌诈领助理费案之外呢，如果柯文哲真的要连任的话，这会不会是一个大石头呢？好，包括过去呢地方缺乏组织，现在党内也出现互打的情况，高虹安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柯文哲的2024雪上加霜？ 柯文哲我们在台北市他恐怕已经快要这个谢谢收看了， 对， 但是呢他很早就预留了一个后路啊，他说我要参选2024，这个已经不用讲了， 对， 除非我不参选我才要讲， 还是新闻， 所以他就是要回台大，然后呢就申请退休，然后当他的党主席，然后参选2024，否则的话台湾恐怕柯文哲如果他不去参选2024他就再见了，因为他的民众党虽然这次选的还可以，但是毕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政党嘛，那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一定会去选2024，而且他会创造很多声势，比如说高虹安这一局他搞不好就马上当这个新竹市首席的市政顾问，然后高虹安就职典礼他也做大位，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借这个新竹市这个点来曝光，然后呢全程走透透去提名他的立委， 不然他没有地方可以散发他的声量，是吧？ 对对对对，他将来一定要维持他长期在媒体的曝光嘛，至少他还是个党主席啊，可以三不五是用党主席的名义去指挥他的立法院的党团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到高虹安那边去看参观一下啊，或者是我们台北市有四席的市议员啊，他就指挥党主席指挥议会党团，他也可以党主席的身份重新来拜会议会党团，做他们的首席顾问，然后指挥他们怎么去骂蒋万安，怎么去监督蒋万安。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以柯文哲的聪明才智跟他这个好动儿的个性啊，他一定会在中华民国未来这一年到处让大家看得见东嘴一下西说一下东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西做一件什么事情，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始终跟侯友宜保持很好的互动，他到今天为止都跟侯友宜从来没有因为不同的政党而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像是呛虾或什么，他会去呛蒋万安，他要呛朱立伦，呛马英九，他有没有呛过侯友宜？没有，所以他是很这个聪明的人，他保持跟侯友宜一个互动的关系。刚刚大家讲到说，这个 他还在想蓝白合的事情， 我觉得他也很想跟侯友宜配， 而且我相信侯友宜如果当总统要找柯文哲当副总统，我个人认为侯友宜只要找柯文哲，柯文哲不会拒绝。哎，他就会去跟、 国民党会拒绝， 对，侯友宜可能会拒绝。 国民党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侯友宜他这个柯文哲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嘛。那刚刚大家讲说，哎，是不是郭台铭跟郭科佩？ 郭科佩， 大家有没有想过，2020年、我们就有郭科佩的这个可能？郭台铭说，如果他要用无党籍或者第三组人马去参选总统，必须柯文哲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是柯文哲抵死不从， 不要当副的、 哎、他说他有台北市长的这个任务，不能够离开台北市，所以大家讲郭科佩有没有可能？郭台铭当年被柯文哲摆了一道，所以郭台铭现在还会那么笨，再去相信柯文哲要郭科佩吗？我相信郭台铭也不是笨蛋，所以郭科佩在2024不会成型。 哦，所以柯文哲现在首要之急应该也是要扩大自己党内的实力吧。好，请教一下秉佑，怎么会这样子呢？柯文哲说一个党的壮大需要时间，但时间还没有到，好像党内互打先到了，包括之前啊有人选不好的啊就退党啊，说要退群啊，包括现在连要选个党代表的候选人12月10号说线上要投票嘛，结果就出现了党内互打的情况，这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他们其实马上就开始进行这个党内的党代表的选举。其实刚刚谈到那个只是一个部分啦齁、还有很多其他还蛮有特色的这个候选人，包含有另外一个他还说要串联这个组成党员齁、去组成柯文哲的带刀护卫的这个做他的坚强后盾。这个我觉得蛮匪夷所思的，就是怎么还有这个年代了还要想说哎我要去组成这种带刀护卫。感觉就是跟我们刚刚谈的这个黑道的这种行为有点像了哈。那另外还特别强调说啊，你不能跟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四叉猫有个人的接触，也成为政见的一环。那其实最有趣的是，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内容哈，就是说他们党代表选举非常非常多候选人，就所有的政见全部都一模一样。 对，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这些党代表看起来很可能就是特定的少数人的族群，那本来我们就会认为说，民众党好像就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找了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来自各方各界哈、不同的基层的民众来巩固他在这个他整个台湾的民意，也是回应到说他对自己的期许，或许他还没有这个攻大位的能力，但是他总是在2024必须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奇奇怪怪的人，他可能都会觉得，那你就还是来我民众党，我还是给你一席之地，他还是代表了一小部分的民意。那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上在嘲笑这些人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小心的看待，就是说为什么还是有这些人，我们觉得无法理解的人会去支持柯文哲，会去支持民众党，而让柯文哲有这样子的我们会觉得无法理解的底气去这个上攻大位齁、我觉得这个大家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而注意，不能再单纯的采用一种善效模式，而是很了解到底他这些支持者是从哪里来的，他有哪些的脉络，那才能让柯文哲这么的肆无忌惮，然后去做自己的政治盘算。 好，请教冠廷哦，因为党代表这个民众党要选，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蛮小的一件事情啦。那你就可以看到，从这个小事情发现党内不是很团结嘛。好，就是因为这个钟云哲哦，他其实抛出他自己的政见，那没有想到呢，居然被党内的同志倒打一枪。然后呢，这个钟云哲也不敢告陈小萱，看来他只能吞下去。这个是四叉猫的爆料，因为钟云哲就说四叉猫的抹黑造谣，大家不用相信，我们新北党部都很团结，一起为民众党努力，大家不用相信奇怪的言论。但重点来啦，这个 LINE 里面明明就是这个陈小萱PO出来的嘛，那最后他却收回讯息，所以意思是党内互打真的在民众党里面真的有那么样的不团结吗？ 四叉猫齁，他最近揭露了这个民众党里面的内部的这些对话，其实是赤裸裸的揭露出民众党的内斗。我稍微把举行你刚才讲的重新还原一下，让观众朋友更了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们要选党代表嘛，党代表的选举，所以党代表的候选人分别贴了很多政见，尤其在党内的群组有图卡。其中你看看第一章呢，这一位党代表候选人叫钟云哲，他提了很多政见，其中有最后一项让人家觉得怪怪的，他讲了什么？他说会来促进党内联谊啊，促进生育率， 国家生育率， 对对对、就是这让他觉得怪怪，怎么加入这政党 党内联谊， 党内联谊要党内大家每天都在干嘛，那政党不是应该搞这种事吗？然后增加生育率，好，没关系，尊重你的言论，你的政见就当你的政见。可是当四叉猫把这事情揭露之后，钟云哲他很告他说这个不是我政见，这一张图上面的这一个政见啊，是被人家 P 图 P 上去的。其实直指哦，钟云哲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是四叉猫，你抹黑我，你栽赃我，是不是你把它 P 上去的？结果反而被四叉猫大打脸。为什么？四叉猫公布了你刚才的第二张对话记录，结果发现 这一张钟云哲的这个图卡是谁贴出来的？是另外一位党代表的候选人，叫陈小璇。 对， 而陈小璇贴了这张图之后，事后虽然收回了，可是前面的这一个贴图贴出来已经都被截图啦。嗯、所以这事情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这真的是钟云哲自己写的，不肯承认；另外一个是党内恶斗到别的党代表候选人会帮你 P 图、帮你做图。这个内部的斗争也太严重了吧！我要讲这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党代表的选举会搞到这样，斗到这么严重？被大家当成笑话来看。因为现阶段柯文哲里面的所谓的过去的民众党四大派系，这些细节以外，最重要的事情是柯文哲现在镇不住了。以前他最核心的禁卫队血滴子蔡壁如他们现在四围，甚至有人说蔡壁如有可能会退党。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那对民众来讲是真的是震撼弹。那高虹安现在感觉是当权派，取得了新竹市，可是高虹安跟柯文哲的关系又好像没有 若即又若离，又好像没有很挺。 说白了，两个老板，一个老板是柯文哲，一个老板是郭台铭，现在好像只剩第二个老板。 现在他是第三个老板，因为还有宣 传名字。对，所以有人就说柯文哲现在变成是呢，本来是两个老板中比较不重要，甚至宣明志对于高虹安的重要性甚至会胜过柯文哲。所以这一连串的内部的斗争其实是外部的最重要的重点是，柯文哲的权力焦虑反映在他们内部的党代表选举上面。那柯文哲最后还是民众党的关键。我回应一下刚才包括秦惠珠议员讲的，有没有可能侯柯配？我个人的判断是，我觉得几率不高。因为柯文哲现在最重要，他要掌握权力。他如果没有选这个总统，我们不要忘记了，当时在2004年连宋配之后，下一个边缘化跟泡沫化的就是亲民党。那如果今天民众党现在在立法院还有这么多席次， 对， 如果柯文哲一跟国民党合作，那到时候这些立委不分区要投给谁？以历史来看，民众党他势必会再度四委。那柯文哲以他的个性跟以我对他的判断，我们长久也看柯文哲很久了，他一定是宁为鸡首勿为牛后，他宁可出来搅局，他宁可选不上总统，他必须要让民众党持续维系，而且他这一次在不分区名单一定会全部都提铁柯文哲的禁卫军，让他的权力可以继续巩固。我觉得这是柯文哲现在 还有这样的人吗？ 会啦，他里面的这些都有带刀护卫啊，然后这些人只要提他当不分区立委，这些人要唯一服从柯文哲，我觉得才是柯文哲在想的事情。 像存折只剩下6万块那种啦。 对啦对啦，再比如这种事。 好，不过习近平呢可能也有是这个权力焦虑哦，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美国之音就说习近平也需要一个外国敌人，而且要把国内的注意力可能转移到台湾跟日本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情况也很不稳定，尤其是习近平的维稳状态。我们要请教瑞德哥，因为美国之音就说，如果需要转移国内注意力的话，可能这个地方会是台湾或日本吗？ 事实上呢，我们不得不小心，但是问题上目前为止还没有蠢动的相关的这个迹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白纸革命啊蔓延开来，然后中共确实无法镇压，那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啊。比如说六四天安门事件，台湾的特战部队本来都接获这个通报，准备要丢撒到对面去了。然后呢，所以如果这次目前看起来中共已经下令所有的大学，因为有100多所大学大学生不是联署吗，所以呢那么中共就下令这些大学生提早放寒假71天全部换回去，号称一个不留，就宿舍里面一个大学生都不留。他把他换回去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啊，在家乡，我用车子把你载到机场，把你载到这个等于说火车站高铁站，你就给我全部回去。回去了以后呢，先疏散气球，因为气太多才会爆掉。我把气卸掉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气球就升不上去，也不会爆炸了。他先把它给这个压力给这个疏解了以后呢，那紧接而来，你看他紧接而来做一件事，立刻很多地方不再强制做每天的这个PCR 核酸检测，甚至于听说要用我们的类似快筛来作为这个检测嘛，赶快宣布解封。上海啦，然后郑州啦，然后包括这个北京很多地方小区社区全部解封。为什么这一波所谓的白纸革命不就为了这个被封太久封到翻脸吗？就因为这样来，所以才有乌鲁木齐火警，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呢他知道习近平啊前几天在跟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见面的时候， 破天荒的直接跟对方提说，有关于我们中国这些这个等于说大学生啊是因为风控太严格了，所以怎么样？各位要知道，风控它那么严格，就因为你坚持习近平一个人坚持社会性清零。嗯，那他现在讲这个话，他又讲到说啊，现在的这个病毒呢，已经没有像 Alpha、Delta 的死亡率那么高，现在的 BA.5 呢，传染力虽然很高，但是死亡率很低。嗯，他在替自己找台阶。所以呢，他在外宾的面前找台阶，然后紧接而来呢，又这个等于说透过这个传官媒呢讲这些话，嗯，刚好我不知道，有很多外界有很多传言说江泽民根本不是这个时候死的，嗯，你知道吗？早就死了一段时间了，嗯，他故意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来扩大，明天火化，后天整个中国全部要悼念这个江泽民。 柯文哲没有悼念啊？ 我相信应该会有吧。嗯，不过柯文哲已经很纳闷了，那名字为什么没有我？ 为什么？ 现在是侯友宜民调冲那么高啊，嗯！现在对中共来讲，我要评估你们国民党里面哪一个人比较有机会在2024年这个夺得总统大权啊？共产党一向是实力。